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一号到二号这一段时间呢，会影响到台湾的西南方这一方海面，包括这个台湾海峡这一带，那么进而到二号三号的时候会影响到咱们国家的福建和广东南部沿海这些地方，你包括海南岛这些地方，都会有比较大的降雨，大雨啊，甚至暴雨天气，在这风也会比较大，一般的这个风力会达到8到9级，阵风可以达到10到11级，这是到二三号之前的这个天气了。那么他们今天听到这个消息，那么在未来这段时间要到上述这些地方旅游的话，要关注一下这一带的天气情况。那么在北美洲这个地方啊，看来它就是未来三天就是受到一个加深的低压槽的系统啊，看来这个影响五大湖以南地区，美国的中东部和南部这个地方有达到暴雨。那再一个呢，受到一个切断低压的影响，加拿大的西部有达到暴雪的天气，包括美国的西部部沿海，那么这些地方它是降雨，以降雨的天气形成，也有大雨天气。像欧洲的天气看来也是比较的复杂呀。那么欧洲这受到一个低压系统的影响，这个低压系统并且它移动的非常的缓慢，那么在西欧的东南部、中欧的南部、南欧的这个中东部这些地方看来有暴雨天气。另外呢，在北欧的西部和南部这些地方呢，有达到暴雪的天气。这个降雪对大家的出行这个影响非常大了，当然暴雨影响也大，这暴雪影响就更大了。看来这个这是个亚洲欧还有欧洲美洲这个天气，在那个澳洲这个天气看来大部分天气的情况了，这个我看来就不要更多的赘述了。那么对于降雪大的暴雨还有大风，尤其要关注这个26号台风玉兔的影响。主持人，我讲到这。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欢迎大家在周一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更多的旅行情报。今天是个大风天，提醒大家要注意外出的时候增加衣物，包括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但是吹大风对于机场的起飞降落情况没有什么 没有太 大 影 响， 而天气能见度越来越好。 是 啊，说到机场， 对， 接下来咱们要第一条旅行情报就是分享的关于机场的消息，跟可能大家的起飞降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跟大家去停车是非常有关。 首都机场实现了停车免排队缴费这样一个功能，其实是在各停车场呢都相继开通支付宝无感支付、银联闪付等等的便捷缴费方式。10月26号开始呢，又新增了一个停车费提前支付的方式，这也升级了智慧停车的服务。 其实我能感觉到的，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支付方式啊，这个可能根据习惯啊、自己的设备上的一些功能来实现。对 ，ETCP 其实是用的最多的， 对对对， 是吧？现在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更便捷的方法已经开始使用。这个停车费，刚才袁一提到的一个叫提前支付方式，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对于我们女生经常逛商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先要提前怎么样一下？ 对，先要就是你把你的车牌号提前大概15分钟，每个商场规定不一样， 对， 他可能交完费以后会给你预留出一定时间去取车，然后你只要关注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 进入到这个账号里面输你的车牌号，其实就可以把钱给交了。 就是到末里边都是这么干的啊。旅客呢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支付宝客户端来扫描车区内的提前支付二维码，就是停车区啊，这个有一个二维码，墙上啊各种地方都会有 贴着、 那么在提前支付页面呢，输入你的车牌号，确认进场时间、停放时长以及收费金额之后，进行停车费的支付。支付成功之后呢，你可以直接驶离停车场或者停车楼，免去排队缴费时间。 那么针对成功支付的旅客呢，首都机场提供了免费时段啊，来供车辆驶出停车场，只要在规定时间内离场是不会再计费的。但是也要提示大家，它一定还是分好几个通道，有的是已支付通道，有的是未支付通道。如果您尤其是未支付的车辆，如果你从已支付通道排队过去的话，很有可能那边是没有人工的， 对， 所以其实就会反而加重了候车的等待时间。 但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就是规定时间内可以免费离场，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因为每个航站楼可能时间不太一样，提示大家，三号停车楼、二号停车楼免费时段是15分钟，15分钟内你驶离就是免费的。一号停车场的免费时段呢是10分钟，一号它资源有限， 对 啊，所以大家要记住了，一号不是15分钟，是10分钟。 一号是不是离得比较近停车场？ 对，所以呢，我觉得它这个大家可能都往那儿停， 对， 所以就有一定麻烦。大家10分钟之内可以免费驶出。 那如果超时呢？具体的超时信息会在微信或者支付宝页面显示。旅客在离开的时候需要你去缴纳超出部分时段所产生的停车费用，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到了车上，然后去交这个停车费，然后再把车开离停车场。那同时呢，首都机场在三个停车楼总出口都已经设置了已缴费通道，已经提前支付的旅客可以驾车使用这个专用通道快速的驶出停车场，就可以有效的避免排队等候缴费情况的发生了。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提前支付功能呢目前暂不支持使用 ETC 进场的车辆。 对，如果你是用 ETC 进的，那么你还得出的时候用 ETC。 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可能现在虽然手段多样化了，但是给大家在便利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很好的这个收费的通道了啊。可是如果再能规制一下，也就是说能够让大家不要再看每一个通道再去决定怎么驶出驶入，我觉得更好一些。是不是这件事情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实现？ 需要在实践当中再去找一找规律。 对，要不然 操作 关键问题就是通道一多或者标志一多，大家容易乱。 对，容易乱。 所以能够方便大家，我觉得今后呢有一个牌子一个出口多好啊。 对，大家 希望能够早点实现啊。 好，这是说完了首都机场的免排队缴费这样的一种停车模式。在更加便捷的道路上我们会越走越远的。接下来呢 我们走远点，我们来看看确实这个地方呢离咱们市区可能差不多50-60公里了吧。 距北京城区具体的这个距离是73公里。 73公里。 对 啊， 我们说的是北京慕田峪长城。大家都很熟悉了，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境内。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景区内呢山峦叠嶂，植被的覆盖率更是高达90%以上。 来，我们今天再次重新认识一下慕田峪啊！大家可能前一段时间听到我们旅游榜样节目的时候，曾经听到过啊。 对， 来自慕田峪的榜样人物。 这 个慕田峪长城呢，跟其他长城它不太一样啊。它这个长城的全长5400米，是著名的北京16景之一，也是国家5A级旅游区，是各国游客游览长城的优选之地。 真的是各国游客来到北京一定要打卡的一个地方。上周四英国男歌手 Sam Smith 不是来北京开演唱会了吗？ 也去了是吧？ 他白天的时候，你想晚上开演唱会，这么大肺活量的消耗，他白天还专门去爬了慕田峪长城。 讨个吉利。这个景区里边啊，这慕田峪景区里面设有一流的厢式登城缆车，这个缆车呢全长是723米，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叫万里长城第一缆车 啊。那么慕田峪长城的旅游区呢，也是提示广大游客，根据天气的情况，目前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红叶观赏的最佳时期了。 对， 就是登高望远，还可以赏红叶。想秋高气爽，乘缆车览红叶满山，就一定要去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了。 刚才我看到了一张图片，我没提前告诉你，我给你看一眼啊。来，我们看一下在慕田峪怎么看国贸。 哇， 看到这张图片了吗？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网上有特别。特别特别漂亮，特别迷人的，这是在慕田峪长城的，我来看一下啊，他是说在慕田峪长城的某一个垛口上，在慕田峪14号烽火台上，拍到国贸的 CBD 的， 就正对着， 能看见中国尊， 是， 我的天，这个照片我开始以为是做出来的，后来我发现人家是证实了的，这是新闻里面的。 像今天这样能见度好的天气就特别适合，大家也不要扎堆说都在周末过去，那样可能行车啊，包括游客的数量都会比较多。 对， 像如果周一到周五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哪怕你早一点去，其实都会好很多。 太牛了，这个图片啊， 嗯， 祝愿大家都能拍到同样的一张。 14号烽火台啊， 是。好，刚才说到的是长城，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吧。既然提到长城和秋叶和红叶的关系啊，因为最近可能大家听到的关于香山的消息特别多，都是堵车的消息啊。因为香山呢，现在今年是实行这个预约的制度， 是， 但是就是这样呢，人确实还是很多很多。那大家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些可能更便利啊，或者说能够更轻松的看红叶的地方，其实好多好多地方都可以提供选择。 我们来说一波北京周边的最美秋景，其实都已经上线了，跟随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金秋的旅行。 好，这个快冬天了是吧， 嗯，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时间特别紧。 是是是，首先说这个地方是汉石桥湿地， 汉石桥 这也是北京平原地区唯一的大型芦苇沼泽湿地。 嗯， 深秋时分的汉石桥湿地呢，芦浪翻滚，他用这个词是芦浪，芦苇荡形成 的浪花。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啊， 一派宁静的原始草荡的风光。所以当你身处芦花美景当中，你可以自豪的 啊，自豪的说 对你的女朋友说，这是我为你种下的 蒹葭。 对，哎呀天哪，如果这么会说话男朋友的话，女朋友一定会心花怒放 啊。这不算土味情话是吧？ 这 比较有文化是吧？ 不算土味情话。对，我最近听过最帅的土味情话是 怎么说， 特别适合我说 啊， 我生在南方， 啊， 长在南方，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啊， 但是认识你之后，我也算去过了世界的其他地方。 哎呦喂。哎，这个话可以比较一下啊，就是比其他的土味情话它多了很多东西哦，在里头。 对对对， 这真的是很厉害。这以后 说完我一身汗了，真是。 以后是你的标签啊。 好的。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汉石桥湿地啊， 嗯， 有人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好呢？其实就有一个字特别好的形容它，叫野啊，没有过多的人工的修饰景点。 嗯， 说这个野鸭呢，在水中觅食的时候形成的是自然和谐的优美画卷啊。然后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纯正的农家菜啊，大家去享受更多的一些美食的地方。那我们说一下吧，这个汉石桥湿地可能去过的人都非常熟悉它的地理位置了。 嗯， 那就在顺义区的杨镇啊，顺平路杨镇段的南侧。门票是没有的，是免费的啊。这个什么游船啊、趣味自行车啊、湿地野钓、观光电瓶车，还有真人 CS、什么五人足球、水上娱乐项目，应有尽有。 嗯，这些项目肯定是要另外花钱，但是门票是不需要花的。 对，嗯， 接下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很有野趣，因为你可以跟动物打成一片。 嗯， 这儿是野鸭湖湿地。 对，延庆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 嗯， 也是唯一的 什么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 哎，对， 嗯。在北京这样一个金九银十的最美季节里面，你会看到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 嗯， 这真的是鸟的天堂，而且建议大家带上好相机啊， 嗯， 摁动快门，也许你在摁快门的时候会惊起那个野鸭一群就飞起来了。 嗯，哎呀，这个宋词里面的景儿都来了。但是刚才说的这个拍鸟这事儿，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摄影器材里面有打鸟，这个你得有好的器材，包括你好的技术。 哦，你们的专业术语叫打鸟 、 意思是什么呢？ 拍啊。 哦， 拍各种动物鸟啊。 哦，就是用镜头来对准它。 对， 叫打鸟。 打鸟啊。 哦， 这个 学习了。 这是事实上我也是就是听人说 啊，因为没有那么好的设备，更没有的就是技术，还得学啊。 嗯， 但是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而且说这里呢真的是有一种回归乡野的感觉。你们刚才说了吗，芦苇荡，我们说汉石桥的时候你能想到野鸭湖，它更大的面积，它可能更有这种感觉。 嗯， 北京的野鸭湖湿地呢是位于延庆康庄镇康野路，这名字听着就好听。 嗯， 门票是50块钱，含湿地博物馆的，然后儿童呢是免费的，学生老人是半价的。这个周边的景区呢也比较多，像什么归水河呀，官厅水库啊，玉渡山等等等等。我记得你在延庆好像有过活动的足迹哈。 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我去过，就金海湖。 哦，就说金海湖了啊。 对对对。 刚才我说延庆的时候，延庆也是你比较熟的，你去过的是，我记得你去的是四季花海还是吗？ 四季花海 是吧？ 咱俩还一块去直播过。 对，但是我因为去了就回来了，你在那儿有个待 过。我在那儿去了嵩山， 对， 爬了嵩山。 对，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金海湖啊。这个金海湖呢，据说10月份是它最好的季节，因为它的树种啊特别多，黄芦、红芦、元宝枫、火炬，这每次一说秋天北京的时候，这几个名字都离不了啊。 是。 然后呢，环湖路两旁跟金海湖周边的群山上，据说是红艳似火，妩媚动人。在这儿沿着环湖路赏夜观水，沿途的 金花公主墓、500米的红叶长廊，还有长龙卧波、水上白鹭、驼峰夕照，都是特别好的美景。 听名字就觉得很美了。嗯，不管日出的时候的远山迷雾，还是日落时候，又要 啊，又要来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唱天一色。 金海湖就有一种脱尘的仙气。 嗯， 那么到了金海湖呢，一定要去附近的红石门村来转一转。 哦， 村子在金海湖的东北部，是位于河北、北京和天津三省市的交界处。 嗯嗯嗯， 所以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个红石门村可以一脚踏三省这样的一个标志，就慕名前来。 嗯， 据说这儿火红的柿子也能让你流口水， 这也是秋天最好的东西啊！ 哎呀，甜如蜜的大柿子。 是，那么这个金海湖去就不用大家多了解了吧？ 嗯， 京平高速过去就行，是吧？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红螺寺，这个红螺寺也是我们知道， 上次还刚说过， 对，刚刚说过啊。红螺寺在这个季节应该是最好的，因为它有600公顷的红叶彩叶林，在这个时候都是竞相绽放。另外呢，还提到红螺山，这个山顶呢海拔是800多米，登上远山。你可以来远眺一下啊，可以看红叶，还可以把长城和密云水库都尽收眼底。 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红螺寺边上还有一个红螺湖，就在距离古刹1公里的一个必经之路上，是一个休闲发呆的好地方。 嗯，叫红螺湖哈。 对，红螺湖，这也不用多说了吧，就在怀柔区怀柔镇的卢庄村北红螺东路2号。 来，再来看一个，我们刚才说过的，这是怀柔那边的事儿了。接下来要说说，这个西边的京西西达摩村，啊，这名字听着啊，就特别的有那个古香古色的啊，这感觉是要说少林寺似的。西达摩村是京西山中的一个小山村，因为电影它比较有名。然后西达摩村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称呼叫京城最宜居村庄。空气特别好，说空气好了，白天啊你呼吸顺畅，到了晚上呢还可以看星星啊。 那说明周边的灯光也不是很多， 对对对对，山里头。 就是、对， 嗯， 当然了，这儿最美的还是秋天。西达摩村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4%，黄栌、枫树、爬山虎、火炬树这样的植物都是漫山遍野的。那万山红遍之后，层林尽染， 嗯， 只看一眼就会让你深深的沉醉在这样一片迷人的风光当中。 嗯，这个地址呢是在门头沟的清水镇。你沿着109国道经过妙峰山、王平、燕翅、斋堂四个镇之后呢，在清水镇东转到达红到这个达红路啊，4公里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了。 嗯， 这周边的景点呢， 山底下 啊，对，这就比较有名。 对，都是大家趋之若鹜的地方。 反正我们说这么多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有些景色啊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只能看到的。 对，与其你堵车那么长时间就为了看那一眼，还不如你可以寻觅一些大家不常去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在周末都深有感触哈。 对， 如果往某一个地方走太堵了，您选一选别的地方吧。 是，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周边的最美秋色之后呢，也要在上半段的最后一条跟各位分享一个跟吃有关的事情。这是来自2018海淀区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美食荟萃厨艺创新大赛，是一个第3届的厨师长大赛的一个成功举办。 哇，全是会做饭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看到这个由海淀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支持，海淀旅游行业协会主办，海淀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以及北京京都信苑饭店承办的2018海淀区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美食荟萃厨艺创新大赛暨第三届厨师长大赛，是在10月26号在北京京都信苑饭店举办。这个大赛呢，旨在整合饮食文化资源，让更多的市民感受到海淀特色饮食，推动海淀区餐饮和特色旅游经济的发展。那这次大赛呢，为了进一步加强交流、优势互补、共谋发展这样的良好机遇，特别邀请到了延庆旅游委及延庆相关酒店参加活动。哎， 这说白了就是海淀那个区域的厨师长之间的切磋。 对，而且请了延庆的这个名厨来啊。 对对对， 也推动厨艺创新，然后促进两地餐饮产业的发展。 嗯，海淀确实是还是隐藏着很多好吃的，大家可以去挖掘挖掘。 其实 而大家这样经常切磋一下呢，互相比试比试，对彼此的这个厨艺的长进都是很有好处的。 说到那边的这个像饭店业啊，我们可能大家熟悉一些名字，你比如说刚刚提到京都信苑饭店啊，还有什么世纪金源大饭店是吧，还有稻香湖景酒店，这个是其实在去年前年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他们那故事的， 包括美泉宫啊、 美泉宫 西郊什么的，都是一些老名字。 对，所以应该说北京的这个餐饮啊，每个区域我们看到刚才说的是海淀还有延庆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地方，每一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独特的餐饮文化。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今年的秋天如果赶不上全都吃遍的话，明年后年还有那么多个秋天。 嗯，

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烦恼。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在旅行情报室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旅行情报室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值得关注的一些最近的旅行的消息啊， 好像都是各种各样的玩法。 这个说到刚才京城的很多很多事情啊，包括这个郊游，刚才我们听的就是郊游是吧？ 对， 听那歌是郊游。 是。 接下来咱们要从郊外回到城里面，咱们来看一看故宫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在11的时候，我又替你伤心事儿哈。你由于这个人太多的缘故，没有预约到那个， 就是那个《清明上河图3.0》。 对对对，那个确实现在很火很火。但是其实啊，这个玩法有很多很多，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故宫，感受紫禁城。那么我们说到的这种智慧旅行的方式呢，最近一个消息是紫禁城开启了智慧故宫新玩法。 这是去到一个虚拟故宫当中，自己去搭建养心殿、慈宁宫，或者在上班的路上，你就可以戴上耳机欣赏一幅古画。 天哪！ 这是上周598岁的紫禁城连发双新，首款主题功能游戏和首张古画主题音乐专辑的发布，这也拉开了智慧故宫的序幕。哎，故宫真的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对，每次你都想象不到， 哦， 就下一个玩法你根本猜不到， 就你真的看不出来是598岁的人呢。 就是这个特别特别年轻的心态哈。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发布呢，是在夜幕下的建福宫花园啊，这个发布会叫发新现场啊，每一位现场的嘉宾呢，都需要在月色下穿过展台区才能抵达发布区。就是因为这些展台呢，原本说1分钟的路呢就被抻长了，你得走10分钟，甚至是更长时间。说其中呢，有一嘉宾拿起一个平板，然后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用软件拍了一张大头照，然后经点软件功能栏里面那个口红图标啊， 哎呦喂， 哎，选择色号啊。 最近几部宫廷剧里面都把妃子们的唇色都带火了很多很多品牌。 对对对对对，这个选择色号你可以更换这个唇色啊，跟常见的因为数字标志的这个色号不同，宫墙红， 哎呀， 绛珠， 哎呀， 朱颜琥珀光，反正每一个款色都有一个标准的中国宫廷名字。 这个好听，这个好听。咱们平时一般都只知道中国红。 对对对，你老说那个你就觉得， 对对， 哎呀， 胭脂粉， 对 对不对？ 你跟刚才这名字一比，你就觉得是吧？不一样吗？ 朱颜琥珀光啊，简直了。 有这个工作人员说啊，这组口红名字呢是故宫国宝唇彩啊，都是从文物藏品当中提取的颜色。目前呢，据说有一个色号是最受欢迎的，就是宫墙红色号。 哎妈，快把链接给我，现在就要去买。 说几步之外，故宫资讯部的年轻人正在讲解故宫回声主题漫画，有一位嘉宾呢就捧着那个展示平板不愿离手，说这个画风受到了灌篮高手的影响。 天哪， 非常年轻化， 越说越年轻。 然后压轴展示的是一款高科技叫眼动游戏惊梦，惊是眼睛的惊，梦是做梦的梦，这是腾讯首款应用这个眼动追踪技术的一个前沿游戏，结合了故宫的经典书画藏品，通过识别人眼的移动去触发操作，实现和屏幕画面的实时同步。当然游戏的画作呢也都是取材于中国的经典书画作品，什么不辇图啊，千里江山图啊，这其中一些秘密都可以用眼睛去发现。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首款故宫主题功能游戏叫故宫小小工匠正式亮相了。这款游戏呢据说跟传统的娱乐性的游戏不一样，在注重这个娱乐性的基础上，强调了教授知识技巧啊，提供专业训练。他们有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说这个玩家呢在故宫的场景里边啊，用材料你可以自行搭建宫殿。刚才一开始不是说了吗，大家可能还觉得挺奇怪的，怎么来搭建那些啊这个宫啊那个殿的。在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学习古代宫殿建筑的相关知识，而故宫首张古画音乐专辑当中的六首歌是从500多件优秀作品当中脱颖而出的，每一首歌都包含着古画的韵味和意境，怪不得这两天老听见说，哎，某音乐频道在放一个歌手跟故宫合作的歌 啊， 哦，原来是这样。 现在都提倡什么，都特别兴那个联名款 啊， 对吧？歌手和某一个 哦，这也联名了， 对，这也联名，挺好的。其实故宫数字生活起步于2016年，在当年的7月份，这个故宫博物院就和腾讯正式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传统文化和数字创意的深度结合，以社交游戏、动漫、音乐、工具、青年创新赛事、人工智能、云计算、 LBS 眼动技术十大文创业态和前沿技术，全面的助力宫廷传统文化火起来。那目前像故宫的 QQ 表情啊、奇迹暖暖、故宫传统服饰主题，还有故宫回声主题漫画、玩转故宫小程序、天天 P 图里的故宫国宝唇彩换装，包括古画会唱歌音乐专辑等10多款网络爆款都已经出炉了。 单院长介绍说啊，说他们最终希望呈现的是一座智慧故宫，那随着智慧故宫的不断完善呢，更多深藏宫中的一些文物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比如说故宫186万件文物呢都已经基本上上线了， 线上你可以看。 对，第7部虚拟影片叫御花园也进入了收尾阶段，还有更多的宫殿和未开放的区域呢也将逐步的揭开他们的面纱。单院长说，我们的底线啊就是不允许恶搞，目前呢故宫北院区还有前门地区的艺术馆还有香港故宫项目都已经启动了，智慧故宫也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这么多讨巧的项目当然会热卖，那么对于赚到的钱呢，单院长这么说的，说故宫本来就不是一个盈利机构，这方面的大部分收入呢主要是用于社教活动的，去年一年故宫免费的社交活动就汇集了至少29000场次。这点我自己还是挺有体会，就那次我10月6号去，因为最近也是在9月份的时候他们推出了母婴室的一些设施，其实也是方便了像我们这样带孩子出行的这个家庭。当然我觉得以后数量还应该更多，因为故宫毕竟很大， 对， 如果只是有那一个的话肯定是不够用的，这方面得花钱吧。其次他们那儿其实是有儿童的体验馆的，就在文创 专门给孩子， 对，就在那个文创馆的旁边就有一个儿童体验馆，但那天去呢我们没有进去，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正在免费进行社交活动，他们组织了一群孩子们在那儿去，对 DIY 去手动的去感受故宫的很多的东西。 所以故宫它你刚才说了嘛，那么高龄的，但是它适合的是全年龄段的人。 是是是。 哎，刚才说到这个故宫的消息，接下来咱们离开北京坐坐高铁，咱们去河南看一看啊。 好的。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告诉大家一消息啊，说未来一年啊你手里如果有这张火车票的话，你可以享受35个景区门票的半价， 听上去省了很多钱 啊，所以要坐高铁啊。如果未来一年啊，这一年你凭你到洛阳龙门的高铁票，可以连续5天半价游洛阳。优惠时间呢，我们看一下，他说的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9月30号。当然了，里面有一个时间段，你得把它刨除掉啊。 这个时间段太火了， 就是洛阳这个牡丹文化节期间。除了这个以外，其他时间都是5天半，可以连续的半价游洛阳。 那具体的优惠政策是这样的：全国各地乘坐高铁，包括动车， 只要你的终点站是洛阳龙门站的旅客，都可以持这样一张纸质车票，在到站之日起的5天之内，到洛阳市部分的景区景点去现场购买门票或者是套票，就可以享受这样的半价优惠了。 嗯，还真是洛阳龙门的这个石窟啊，我大概是在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而且我是开车去。 哇， 是这样，回陕西的途中 哦， 其中一站呢，我就想好了， 停了一下， 到那儿刚好住一晚上。 嗯， 啊，当时我想一想，这个石窟应该是我去的第二个石窟， 嗯， 第一个就是大同的云冈石窟。 嗯， 然后我就想一直有这个愿望去一趟龙门石窟， 嗯， 后来就刚好有这个机会从那儿过嘛。 嗯， 我觉得大家还是确确实实应该到这样的石窟看一看，你老看图片，你是感受不到这个什么叫气势恢宏， 对， 什么叫这个现场的点点滴滴，你可以很近距离的。 嗯哼， 石窟是一个，这个洛阳其实可玩的地方有很多很多， 是吧？ 而且洛阳的这个美食啊也非常值得说。现在有时间吗？我们先这样啊，先看看这个， 咱们先说这景区， 先看景区，先看景区 哪些是可以半价活动的。 哎， 先说5A级的，一共有4家。 嗯， 老君山景区、机关洞景区、 嗯、 龙潭大峡谷和白云山景区。4A级景区有14家参加活动，岱眉山景区。这远山岱是，对吧，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眉形。 对， 西泰山景区、小浪底景区、天河大峡谷、龙玉湾景区、爆毒寨景区、神灵寨景区、仰子沟景区、伏牛山滑雪场、木扎岭景区、青药山景区、千堂智斋，还有薰衣草庄园以及豪泽郁金香花园，花海。 嗯，这光说的这是4A级景区是吧？ 对，14家。 3A级以下的景区也就非常多了，17家。这里面有很多的，我们知道这个陕西河南有很多帝王陵啊，这里面包括汉光武帝陵、龙吟景区啊、函谷关景区。函谷关这个也是老有这遗憾，因为我老开车从那边过嘛，我老在想，我说哎呀，这个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什么时候去看看那个函谷关。 嗯， 但是老是从公路上过，你就老是错过那个地方。 对对对 啊。然后这里面还有鹤鸣峡景区、新安有声矿景区，还有龙马赴屠寺啊、定鼎门遗址啊，还有武则天大剧场的实景演出。 哦， 啊，大宋名相园、灵山寺景区、花果山景区、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吧，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选择的地方。 嗯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消息的一开头说了，北京到洛阳龙门的高铁每天的车次呢有5趟左右。 嗯， 路上用时呢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 嗯，周末完全就够了。 嗯 嗯， 其实如果快的话，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对每一个这个线路没有做过深入的调研，我不知道，因为其中北京到西安最快的应该是4小时半以里就可以到西安， 嗯， 所以到龙门的应该会更快， 更近一些， 啊，因为更快的像车次吧。 嗯 嗯，刚才说到这个洛阳的这些景区当中呢，我不说了吗？这个陕西和河南都有这个优势，就帝王陵很多。 咱们说一个汉光武帝陵呗。 汉光武帝陵， 嗯， 这是刘秀的陵园。 嗯， 哎，叫古代啊，它叫元陵，元是原来的元。 嗯， 当地呢也叫汉陵。距今1900多年历史，这个规模相当大，由神道陵园还有祠院3个部分组成。神道石刻林立，这个陵园呢是古柏苍翠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的汉代那个风光，到今天啊还可以有存下来的遗迹。 嗯嗯，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老君山景区。 老君山，嗯， 原名叫景氏山，是秦岭余脉800里 伏牛山 脉的一个主峰。 伏牛山，我一想就说伏牛山了。嗯， 对。海拔有2200米，因为太上老君李耳在此， 这就是我刚才说嘛，老子嘛，这个函谷关也是啊，这个老君山景区更是了。 2000多年的道教文化历史， 嗯， 说这个时节秋天的老君山常常给人以温暖通透的感觉。 嗯， 这里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迸发出很强的生命力，在寒冬来临之前，他们会特别放肆的去展现自己的灿烂。 嗯， 而且这里云海也是一绝，当云朵漂浮在山间，白云深处的美妙风景就会让人心向往之。 嗯，说了这些景区， 吃吃吃，你刚刚不是说要吃吗？ 说吃，其实最有名的，应该大家对洛阳最感受深刻的，就是经常会听到一个名字叫洛阳水席啊。 哦， 水席， 我对洛阳不太了解。 嗯，对陕西和河南整个这个中原地区 都不 是太 了解。 对，对于这个南方的朋友来讲，如果到洛阳去呢，可以吃到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经常会说陕西的什么羊肉泡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 其实洛阳的这牛羊肉的做法也很多。 哦， 包括我们看到啊，说这个洛阳的美食当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名字。 嗯哼， 你比如说我跟你说几个啊，其中有这个叫鲤鱼跳龙门。 哇，这寓意真好。 鲤鱼背面、牡丹饼、 炸八块， 所以也是有很多面食的。 其实面食很多，因为中原地区就是这样。然后它的羊汤非常好，就是我们一说羊肉汤啊，这个好像全国各地都是这样。我的一个印象， 各家都有各家好吃的羊肉， 都说自己特别好。对，然后我看到说江苏也有很好的羊汤， 苏州啊，苏州藏书羊肉是很有名的。 对，所以每次要说到这些美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每个地方它做法不同，你到了这个陕西和河南，你会发现它的味道就相当浓厚。 但是我身为江苏人，从小吃苏州藏书羊肉，来到北方我还是服的，北方的羊肉就是还是比我们那儿的羊肉好吃。